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，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高欢从一个城墙上站岗的变成了北魏实权的掌握者。北魏这个王朝因为战乱被分成了东魏、西魏两个政权，东魏这边高欢是实际大权在握者，另一头西魏是重臣宇文泰掌握着。一个国家两个傀儡皇上，这高欢和宇文泰都在积聚力量，打算吞并对方。高欢对长子寄予厚望，希望他将来能够接替自己完成大业。可是让高欢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家里头一场窝里斗暗中拉开了帷幕。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，他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只因为相貌丑陋也得不到亲人的呵护。一个英明神武的开国君主，为何变成暴力冷血的魔头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神经质皇帝家族的悲剧第四集。咱们老百姓家里头谁家儿子多，都得说您家这是有福气呀。这种事情要是换到皇族贵族，可就不见得是福气了。儿子多，将来这老爹的位置谁上谁不上啊。自古以来，多少帝王家上演手足相残的悲剧。高欢这辈子多惨啊，一共生了15个儿子，这里头长子高澄，次子高阳，这两个都是正妻娄昭君所生，正所谓是一奶同胞啊。可是偏偏呢，这俩儿子争得最厉害。高欢这辈子算是娶了个好媳妇儿，他在外头东征西战的，家里头娄昭君都给打点好了，还鼓励他纳小妾。高欢娶公主的时候，这娄昭君还特意把正房腾出来让给公主居住。有这么一个大度的媳妇儿，高欢的私生活是丰富多彩，就连北魏皇上的皇后也都被他收下了，儿子闺女一个接一个的生。娄昭君这个人非但不嫉妒，对那些庶出的孩子他一样疼爱，甚至比自己亲生的都得疼。高欢长得仪表堂堂，这娄昭君也包括这些小妾，没有一个寒碜的，遗传基因在这摆着呢。自然的，这些儿女啊也一点不差，不是帅哥就是靓妹。可是这基因它也有突变的时候，唯独有一个孩子例外，这就是次子高阳。在历史上，老高家盛产两种人，一个是帅哥，这里头兰陵王高长恭是代表，跟宋玉潘安一样，都是顶级大帅哥。传说这兰陵王因为长得太漂亮了，以至于上战场的时候 他都会戴上一副狰狞的铁面具，把自己的脸给遮上。老高家另外一特产就是神经质，这个高欢的次子高阳榜上有名，也是一典型代表。高欢的儿子里头个顶个的帅气，唯独这高阳长得不太正常，脸上嘟噜两块肉，脸蛋子也不洗，黑了吧唧，一身的鱼鳞纹，说白了长皴了，鼻子底下小黑长留着。你说傻不不傻，反正呆不拉几的。而且这高阳自打一出生，他这副骨骼有点毛病，走起路来跟鸭子似的，一拽一拽的，这下更寒碜了。在众多的儿子里头，高阳是默默无闻，没什么过人之处。跟他相比，其他几个儿子，尤其是长子高成，那绝对是高欢夫妻的心尖肉。长子高成继承了高欢和娄昭君的全部优点，长得轮廓分明，皮肤白皙，风度翩翩，有点仙风道骨之意呀。但是这高欢教育孩子的方法有问题，孩子稍有不对，这高欢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，拳脚相加，不管对谁，这一帮孩子他都这么对待。老大高成这是嫡出的长子啊，在这样的教育下，慢慢形成了叛逆的性格，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除了老爹他谁都不放在眼里。高阳呢，跟大哥正好相反，他平常默不作声，行事为人都很低调。高阳七岁的时候被封为太原公，这长子高成不高兴了，指着弟弟的鼻子跟人家说，你瞧瞧我这弟弟长成这模样了，都能得了富贵，真不知道这相书上到底是怎么解释的。高阳听了一点不生气，秃噜大鼻涕嘿嘿一傻乐，甚至啊，这三弟高俊也嘲笑二哥，经常跟这高阳的随从说，你们这些下人怎么当的啊，我二哥整天流着大鼻涕，你们也不知道帮他擦擦。兄弟的嘲笑，父母的冷漠，这高阳啊全都咽在肚子里了，从来不说什么。高成从小跟着父亲在官场上打拼，12岁迎娶当朝公主，16岁他就当上了京畿大都督了。他满心以为在父母眼里我就是一准的接班人呢。可是一直到有一天，这高成突然感到危机了。这天老父亲高欢兴致盎然的让人呢拿出这么一个个线团子来啊，都缠不到一块儿了，线头都找不着，就摆在桌子上了。这高欢呢跟儿子们说，今天呢老爹考考你们，考什么呢，你们看见没有，桌上啊有这么几个乱线团子，这就是考题，你们一人一个，我要看看你们谁能第一个把这线团给我摘开。话音刚落，这几个孩子就伸手把线团拿过来了，抱在怀里开始拆，开始摘。忙活半天，这些线团啊错综复杂，光靠手很难解开。几个孩子弄了一会儿，谁都没找出一线头来。这个时候就看高阳把线团啊放回桌子上，由打腰里边抽出一把佩刀来，当这一刀剁在桌子上了。把这线团有点当间剁开了，一分为二。砍完了，这高阳看看老爹，说了一句话，说这乱者当斩。哎呦，这高欢顿时眼前一亮，万万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儿子这么有头脑啊。南北朝那个年月，月月有人打仗，年年有人造反，谁都有贼心。只有反一个杀一个才能震慑贼心。这高阳的回答深得高欢赏识，让他刮目相看呢。为了这事儿，高欢把老二好一顿夸赞。这大哥高成不服气了，这小子平常傻乎乎的，这回肯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我可是长子，敢跟我抢风头，有你好瞧的。一开始高成只是生气嫉妒，可是没过多久，老爹高欢又出了一道题，这回依然是高阳胜出，慢慢的一场窝里斗开始了。 这回的考题啊是个实景模拟，很简单，让几个儿子带兵外出。这几个孩子一个人带一队人马，由打北门出来。半道上呢，突然冒出一帮劫匪，跟他们要买路钱。这些孩子哪经过这场面呢，掉头撒丫子就跑。只有这高阳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带着人马就冲上去了，三下五除二把这劫匪啊给绑了一结实。这劫匪头子跪在地上直求饶，哎呦，二公子，是我呀，我是您爹的手下呀，是丞相大人派我来检验你们的。高阳不管这一套，绑好了往老爹面前一扔。这回高欢更高兴了，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这胆略比老爹还强啊。高欢对儿子向来很严格，能得到他的口头表扬，这多大面子呀。而且说他让这几个儿子比试，这明摆着就是挑选接班人呢。高成一下子慌神了，从此把二弟高阳就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。高阳聪明啊，他很快就发现大哥看他的眼神不对了，这里头啊包含着嫉妒、不满还有杀机。高阳明白现在自己无论如何也斗不过大哥高成，要想保命最好的办法我还得装疯卖傻。老高家的人呢，有一样遗传的不错，个个都是绝顶的演员。当年他老爹高欢在尔朱荣、尔朱兆面前演戏，自己积蓄力量，这才自立的门户。高欢这点本事一点没糟践，高阳全给继承了。装疯卖傻怎么装呢？效仿孙膑吃大粪，这个太老套了。高阳很聪明，不用吃大粪，自己这鼻子底下有现成的呀。打这之后啊，这高阳的鼻涕流得更勤快了，而且拖着俩大鼻涕满处乱走，看见人了也不知道他，腾溜一下又给吸溜回去了，实在回不去了就流嘴里去了。尤其是这三弟高俊呢，以前啊经常拿二哥这鼻涕开玩笑，这回不敢说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一说这老二高阳就跑你跟前，你腻歪什么来什么啊，把鼻涕一腾溜腾溜不进去，拿嘴吧唧吧唧吃了。吃饭还得说呢，三弟啊，往后你不用替我操心了，你看我这鼻子干净了，不用我们他们擦了。嚯，这旁边的人呐，这胃里头翻江倒海呀，三天吃不下饭去。这个还仅仅是高阳的第一招，第二招更得需要功力。这高阳不管是春夏秋冬什么季节，只要一回家把衣服全脱了，脱一光溜光着腚在家里头啊乱跑乱跳。第三招呢，装哑巴，再也不说话了，人家说什么他就傻乐。没过多久整个京城都知道了，说大丞相家里出了一个痴傻呆捏的儿子。这高成一开始有点不相信，不应该啊，这老二是不是装的呀。为了试探高阳，这高成啊就跑到老二家里，当着高阳的面欺负弟妹。可是高阳看了丝毫不为所动，这回高成相信了，好吗，我给你戴绿帽子你都没反应，看来我这二弟是真傻了。高阳的演技比专业演员还高，再加上他长期坚持，这高成终于相信老二对他没有威胁了。这一关高阳算是闯过去了。暂时的装疯就是为了以后的威风。高阳装了很多年，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，终于他等到耍威风的这一天了。公元547年，东魏重臣高欢染病去世，临死的时候高欢把权力都交给了长子高成。这回高成可算是如愿以偿了，老爹一死他的眼睛都快长到脑门上了，谁也入不了他的法眼。高成这个人其实也很有才华，早些年这高欢培养接班人的时候就封他做了京畿大都督。 官职是给了，可是在任上怎么做，这全看当事人的了。高澄没做几年就名震朝野了，29岁，高澄身兼大将军和相国两个高位，又被封为齐王。文武大臣对高澄都挺客气，可是这高澄狂傲至极，谁也不放在眼里。大将军和相国，您听听，这已经是顶头的官衔了，再往上没了就是皇位了。高澄不满30岁，坐上这么一个位置，他还不满足呢，手上握着军权，想取而代之做皇上。平常这高澄也根本不把皇上当回事，他派自己的心腹崔继书在皇上身边日夜监视着，皇上有什么一举一动都要跟这高澄汇报，甚至这高澄给崔继书的信里边直接管皇上叫痴儿。您听听，这哪是一个臣子应有的礼数啊。有一回皇上和高澄一起去打猎，皇上难得有散心的时候，这回打猎玩得挺高兴的，忽然一只梅花鹿由打林子里边窜出来了，皇上立马来兴致了，策马扬鞭，头一个冲上前了，后边这些随从一看，哎呦，赶紧追，一边追一边喊，皇上皇上您慢点啊，别跑太快了，一会儿大将军看见他该不高兴了。皇上一听这话，顿时打猎这点兴致全没了，窝了一肚子火啊。打完猎，皇上宴请群臣，这高澄一杯接一杯喝得大红脸一个，这皇上闷坐在龙椅上也不说话。高澄醉眼迷离的瞄了一眼皇上，示意让人倒了满满一杯酒。这高澄端着酒杯晃晃悠悠的就来到了龙椅跟前儿，皇上，臣高澄敬陛下一杯。皇上，这杯酒您可要一饮而尽呐。皇上正不高兴呢，心说高澄你怎么这么没大没小啊，于公来说我是一国之君，你是臣子，于私来说我也是你姐夫，瞧瞧你这态度还有没有礼数啊。这皇上一摆手挺没好气儿，朕不喝。有句俗话说得好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高澄给皇上敬酒，皇上不领情，高澄一时间这脸上可就下不来了，非得逼着皇上把这杯酒喝了，一下俩人闹僵了。就因为一杯酒皇上不想喝，高澄就说你非喝不可，拿着酒杯凑到皇上嘴边就直接往里头灌。皇上的气儿也上来了，一下站起身来，行了，自古至今没有不亡的国家，朕连酒都不能自己做主，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，跟亡国之君又有什么不同呢。皇上突然发飙了，底下文武大臣全愣住了，高澄一下子被激怒了，心说你个狗皇帝呀，这天下都是我们老高家替你打下来的，你竟敢在我面前冲大个儿的，当心我废了你。皇上不给高澄面子，这高澄下不来台，破口大骂，朕，你也自称为朕，我看你是狗腿子朕还差不多。崔继书，你过来给我打他。您听听，臣子打皇上还不用自己动手，您翻翻历史恐怕找不出第二份了。高澄的命令崔继书不敢不服啊，可是打皇上他也不敢真使劲，象征性的过去打三拳，然后赶紧解围啊，好了大将军您喝醉了喝醉了，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转过天来，高澄这酒醒了，回想起昨天的事儿，也觉得自己呀有点过分了，毕竟皇上就是皇上，就说他是一傀儡吧，那也不能当众让他下不来台呀。高澄这么一想，就派崔继书去给皇上当面道歉，这皇上也没辙呀，人家都道歉了还能说什么呢，只能顺坡下驴